欢迎收听多人有声剧《斗罗大陆》，唐家三少原著，声容文化制作，喜马拉雅荣誉出品。 由于昊天锤是唐三的武魂，唐三并不能够感受到昊天锤真实的重量，但跟他自己估计，此时昊天锤的重量至少也有2000斤以上。如果唐三为其附加魂环，重量会提升到更加恐怖的程度。据唐三所知，昊天宗宗主唐啸的昊天锤重量绝对超过1000斤，就算不使用魂技，每一锤配合魂力使用，破坏力也是毋庸置疑的。作为海魂师的海龙斗罗并不认识昊天锤，但他眼看唐三手中多了一件武器，更是收回了蓝炎黄，他疑惑地看着唐三。 这是 晚辈的双生武魂，请前辈赐教。 双生武魂？ 海龙斗罗微微色变，他虽然不认识昊天锤，但是双生武魂还是听说过的，只不过这是他第一次见到。虽然昊天锤上并没有任何魂环，但海龙斗罗却隐隐有种上当了的感觉。 来吧。 海龙斗罗向唐三抬起了自己的龙爪，唐三左手握着昊天锤，主动发起了攻击，飞快地踏前三步。昊天锤以举火燎天之势从下向上撩起，直奔海龙斗罗胸前。海龙斗罗不退不避，沉喝一声，两只龙爪同时下砸，他要试试唐三这双生武魂究竟有什么奇特的地方。这是没有任何技巧的碰撞，唐三的昊天锤被砸下，带动他的身体向前跌出两步，而海龙斗罗两只龙爪同时被弹起，上身一晃也是后退了一步。从他的眼神就能看出此时他是何等惊讶。海龙斗罗清晰地感觉到自己化为龙爪的一双手一阵发麻，从那漆黑的锤子上传来一股难以形容的震荡之力。虽然他并不是全力攻击，但这一交锋之下，他立刻就发现，在不使用魂技的情况下，自己的武魂似乎被眼前这并不起眼的黑色锤子克制了。论强攻，还有什么比昊天锤更强的呢？论暴力，又有什么能和这天下第一宗门的武魂相比？伴随着身体前跌之势，唐三并没有停顿，左脚脚尖点地，整个人飞速的一个旋转，昊天锤再次砸了出去。但令海龙斗罗奇怪的是，他这一锤并没有砸向自己，而是砸在了空气之中，而且他整个人看上去都伴随着昊天锤挥动带起的大力旋转一周，又是一锤挥出，宛如旋风一般前进逼向自己。 自创魂技。 海龙斗罗的战斗经验实在太丰富了，虽然只是看了两锤，但他立刻就醒悟过来，眼中流露出一丝寒意，身体微微后蹲。 别以为只有你有自创魂技，我也有。 强烈的蓝光从海龙斗罗的每一块鳞片中爆发出来，那并不是魂技，而是他强横无比的魂力。他背后那龙形虚影陡然变得清晰，伴随着他身体的动作，低沉的龙吟声缓缓从海面上响起。海龙斗罗猛然仰天长啸，嘹亮的龙吟声与海水的低吟交相呼应，刹那间仿佛天地中所有的水元素都凝聚在他体内一般，重重地踏前一步，面对唐三的昊天锤，他悍然迎上，左脚踏前，整个身体飞了起来，龙爪握拳，整个身体在空中剧烈旋转，没有丝毫防御的意思，通体包裹着强烈的深蓝色魂力，如同流星一般朝着唐三撞击而至。唐三使用的当然是乱披风锤法，但又不是原本的乱披风，而是经过他自己改良之后与鬼影迷踪结合在一起的乱披风之舞。随着实力的提升，这乱披风之舞他用起来已是得心应手。就在海龙斗罗蓄力的时候，他已经挥出了16锤，眼看对手扑击而至，庞大的能量锁定了空间，第17锤挥出，正面迎了上去。当锤与拳碰撞在一起时，所有的一切仿佛都静止了。下一刻，岸边的戴沐白等人无不捂住自己的双耳，一股强烈的震波从海龙圣柱台上骤然爆炸开，圣柱台附近数十米内的所有海水全部下陷10米，巨浪滔天，重重地拍向了岸边。 小五也是躲到了海龙圣主台之后，才能避开这一轮恐怖的冲击波。破碎的鳞片在空中飞舞，化为点点晶莹的蓝光，同时飞荡而起的还有那猩红的鲜血。碰撞中的两个人如同炮弹一般飞了出去，摔出50米之远，跌入海中海内。为了战胜对手，尽管唐三和海龙斗罗都不能使用魂技，但就是先前那一次碰撞，双方却都迸发出了自己全部的魂力。2000斤的昊天锤加上17锤叠加的唐三的全部魂力，其破坏力可想而知。海龙斗罗所使用的自创魂技名叫舍身技，在不进行任何防御的状态下，将攻击力提升到 200%。要知道，他可是一名95级的封号斗罗，瞬间将攻击力提升到 200%， 那又是何等的恐怖。就是这样的两种攻击悍然相撞，唐三上身的衣物在疯狂的碰撞下全部炸开，露出了坚实的肌肉，全身骨骼宛如爆豆一般的炸响。被轰飞在空中时已是鲜血狂喷。另一边，使用舍身技的海龙斗罗也绝不好受，双臂上的鳞片四散纷飞，同样也是鲜血飞溅，倒飞而出时同样是逆血夺口而出，硬碰硬，两败俱伤。千万不要以为海龙斗罗凭借着武魂海龙进行附体后，能够在这种两败俱伤的局面下占到便宜。唐三虽然不能武魂附体，但他与昊天锤浑然一体，昊天锤承受了对方绝大部分的攻击力。而且唐三在拥有5块魂骨、4大10万年魂环之后，身体的强悍程度绝对不在海龙附体的海龙斗罗之下，甚至还会更加强韧。冰凉的海水浸润着身体，昊天锤的重量虽然对唐三无效，可是对海水却是十分有效的。2000斤的昊天锤带着唐三直接就向海底沉去。虽然剧烈的震荡令唐三五内俱焚，但此时他的神智依旧十分清醒。他明白，刚才的碰撞还是自己占了便宜。父亲曾经对他说过，昊天锤乃是一切强攻系武魂的克星。不论那强攻系武魂有多么强悍，昊天锤自身所附带的破坏力都会带给对手沉重的打击。更何况在他挥动昊天锤发起乱披风之舞时，还使用了昊天九绝中的震字诀，在硬碰硬的情况下无疑会产生出最大的效果。 海龙斗罗的舍身技虽然威力奇大无比，但是他以肉体与昊天锤碰撞，在双方攻击力相差无几的情况下，绝对是我占了便宜。海龙斗罗受到的创伤肯定比我要重， 何况唐三的恢复能力何等强悍，就算不使用奥斯卡的恢复大香肠，也绝对比海龙斗罗要快。不过唐三现在却没有任何兴奋，因为他现在身处于大海之中，而不是留在圣主台上。没错，刚才那一击他确实占了上风，可是从他目前所在的位置距离圣主台还有几十米远，自己能想到的海龙斗罗自然也想得到，身在海中就是对方攻击的最好时机，只有重新回到圣主台上，自己才能将优势逐渐转化为胜势。这场挑战和之前的挑战都不一样，简化了对战的局面，却要比先前任何一场挑战都要凶险得多。哪怕只是一个微小的失误，都可能导致溃败。毕竟在不能使用魂环魂骨技能的情况下，不论是唐三还是海龙斗罗，身体都要比正常战斗情况脆弱得多。因此唐三在身体刚开始急速下沉的时候，立刻就收回了自己的昊天锤，同时释放了蓝银皇。与昊天锤正好相反，数十根蓝银皇释放出来，顿时令唐三自身浮力大增，双手蓄力向下虚按。虽然不能使用蓝银皇右腿骨的飞行技能，但唐三还是飞快地朝海面升去。可就在这时，唐三扩散开来的精神力却清晰地捕捉到一条暗蓝色的身影正以极其恐怖的速度朝自己的方向而来，此时已经掠过了海龙圣主台，以惊人的速度接近着。 啊，来得好快！ 唐三的神色顿时凝重起来，简单的计算他就知道，在海龙斗罗来到自己身前时，自己还不能浮上水面。在这大海之中，他的速度要受到很大的制约，而身为海魂师的海龙斗罗却会有所增幅，甚至连攻击力都可能受到大海的影响随之增加。 海龙斗罗现在也很郁闷，先前那一击他感觉到自己的双臂险些断裂，手臂上的鳞片全部破碎，虽然此时已经通过武魂恢复了过来，但双臂依旧在剧烈地颤抖着，昊天锤上传来的霸道之力更是全部侵入他体内。唐三五内俱焚，他却更加惨淡，落入海中后又喷出两口鲜血，才算是将昊天锤轰入体内的霸气驱赶出去。此时此刻他已经深深明白了昊天锤这武魂的恐怖程度，也大为后悔为什么自己要答应唐三不使用魂技肉搏，此时身在海中恐怕就是他最后的机会了。 绝对不能让那小子上岸，否则再碰撞几次的话我就要扛不住了。 因此在唐三感觉到危机的同时，海龙斗罗不顾自身伤势立刻在水中加速，很快他就看到了唐三正在利用蓝炎黄向海面上浮的身影。 好机会，身在水中又不能使用魂技，看这小子能发挥出几分实力。 在这种时候，唐三当初第二考与小白磨练了一年的水战能力就起到了关键作用，感受到海龙斗罗的接近，他立刻给出了自己的回应，用来上浮的蓝炎黄迅速收回，此时他距离海面也只有两米左右，同时昊天锤重新入手，没有丝毫停顿。唐三左臂挥动，昊天锤脱手而出，直奔冲向自己的海龙斗罗。只是昊天锤入手的一瞬间，那恐怖的重量就把唐三的身体向下带了三米。抛出昊天锤之后，唐三毫不犹豫掉头向上，飞快地游出水面。海龙斗罗看着唐三的行动，不禁暗暗好笑。 这样就想阻止我对你的攻击吗？我不和你硬碰就是了，不能使用魂技，你那锤子总不能追踪我吧。 有声剧《斗罗大陆》，感谢您的收听，更多精彩内容请听下集。